德训篇第29章。行慈善的人必贷款与人，以手扶助人的必遵守法律。人在急难中，你应借钱给他，期限一到，你应把所欠的钱还给人。你要坚守所言，对人忠实，这样你需要的必常能得到。许多人将借债当作拾来的钱，而使帮助他们的人感到为难。到他接钱时，他不断亲人家的手，并且因人家有钱就低声下气。但是到了还债的时候，他就一再拖延，还说出无理生厌喊怨恨的话，而怪自己时运不济。假使他能偿还，仍撼人为难，而仅还一半，还认为这位债主是拾来的钱。假使不能，就榨取债主的钱，无故与债主成了仇人，且报之以咒骂和嘲笑，对尊重和恩惠而报以凌辱。许多人不肯出借，并非出于恶意，而是怕白白受骗。但是对于贫苦人，你当心胸宽大，不可叫他久等你的救济。为守戒命，你应援助穷人，为了他的需要，你不可让他空手而归。你宁可为兄弟和朋友耗费你的银钱，也不要让他在石头底下生锈坏了。要按照至高者的诫命处理你的财宝，这比黄金为你更有益处。应将施舍存在你的宝库里，它必能救你脱免一切灾难。施舍胜于坚甲利器，他要替你攻打仇敌。善人为自己的近人作保，而失去廉耻的人却弃而不顾。不要忘掉保人的恩义，因为他为你交出自己的性命。罪人与不洁的人未必保人，罪人荡尽自己保人的财产，毫不知恩地背弃救助自己的人。人为自己的近人作保，但这近人失掉了廉耻之后，要背弃他。担保太不谨慎，使许多生活幸福的人丧亡，颠簸他们又如海涛，使有权势的人流离失所，漂泊异乡。违反上主命令的罪人，好做不当的保证。图谋包揽事情的人必吃官司。你当按你的力量扶助近人，但要谨慎，不要因此跌倒。生活的主要物品是水、食粮和折修的衣服、房屋。在自己茅舍里度穷人的生活，比在别人家里常有盛宴更好，因为那里不是自己的家，东西或多或少，你要知足，如此你就不会听到客人听到的责斥。无聊的生活是挨户做客，在那里做客，行动既不自由，也不敢开口。即便你款待了主人，给他酒喝，他并不领情。此外，你还要听一些伤心的话。客人过来，你去摆设宴席，把你手中所有的拿来给我吃。客人，看我朋友的情面，请你走吧，因为我的兄弟到我这里来做客，要住这间房屋。客人受家主的责斥，债户受债主的辱骂，这等事为有感觉的人是难堪的。